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72集，林龟应声断气了，家里人哭喊成一片，林龟被老白的勾魂锁扯了起来，久病的他第一次这么轻盈，有种解脱的感觉，只是不舍地看着家人。 爸爸妈妈， 他们哀痛地抱着林龟，其实心里早有准备，但真到了这一刻还是心碎呀。但更现实的是，家里的亲戚已经帮着张罗起来了，得在林龟身体僵硬前为他换好寿衣，要张罗着把他的衣物都收拾起来，连着铺盖一起打包，今天就烧掉，他落气的床也得动位置，人走后还有太多事了。就连林龟自己也只能心酸地庆幸有亲朋操办着，否则爸爸妈妈心力交瘁，肯定忙不过来。 哎呀，该走了，头七回魂之际还有机会探望， 老白张罗道。第一次接触到死亡后的世界，林龟的心情更加复杂了，他留恋地看了一眼父母，跟着老白向外走。 哎，走快点啊，你这个文书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得去趟城隍庙， 老白说。林龟久病，难得和人说过，即便眼前这是个死人脸的鬼，在回身之后他也缠着老白问了起来，从自己会去哪里，到再见爸爸妈妈时自己能不能让他们看到自己，还有你就是白无常吗，等等问题。老白呢，烦不胜烦，在林龟问到城隍爷是什么样子后，冷冷地道， 你想知道城隍爷什么样子？ 林龟点头， 是不是和雕像一样，长胡子大肚子，穿着官袍？ 那都是你们杨氏的臆测， 老白信口开河。 神灵无定型，为了让活人敬畏，在你们眼里，城隍的外貌就是你印象最深的样子。当然，实际上是活了千百年的老头。 林龟说：“ 什么意思？是我暗恋的男生吗？还是我妈妈的样子？” 他对这个设定接受得倒很快，甚至觉得很有道理。没错呀，逻辑正确，而且自己看到的传说都是传说，现在死了才是真正的阴间世界。于是他又问了起来，老白真是一路胡说八道，把他带到了都城隍庙，和这里的鬼差对了对令牌。 啊，来查验文牒的。 哦，请。老板就在堂上， 鬼差如此称呼他们的上司。林龟被引到了正殿，见到一漂亮的红袍青年正在处理文书，肤色在艳色的衣袍衬托下显得更加的白皙，又不失尊贵，嘴边的梨窝若隐若现，又平添几分诱人，看得林龟都呆了，居然是真的，他眼中的城隍爷就是他最喜欢的明星蓝河的模样。蓝河接过文牒看了一眼，核对姓名，林龟。这是个小年轻，蓝河看他盯着自己，原以为要被认出来了，他的身份在阴间早就不是秘密了。没想到林龟随即就收起了呆呆的眼神，说道， 是老爷。 哈，态度还挺尊重的，毕竟在他的认知里，蓝河的幻象之下是个大肚子的老大爷。 嚯， 还挺奇怪的。蓝河多看了他两眼，写了纸条命小丽去调文书来，林龟就老老实实在殿下等待，顺便盯着这位大老爷的明星皮肤，满足一下见到蓝河的期望。 此时滴滴答答的声音响起，他转头一看，居然是个长着宋福坛模样的人牵着毛驴过来。 我天， 林龟拉了拉老白， 太绝了，这又是哪位神灵？我怎么看出了宋福坛的样子？ 蓝河和宋福坛都听了林龟的话，脑子一转就知道不对了，无语地看着老白，肯定是他胡说八道了。老白嘿嘿怪笑， 哼，你觉得是谁呢？ 宋福坛无奈微叹，京城阴间莫不暗尊宋福坛为城隍奶奶，此事他知道也无用。林龟怯怯道， 张国老吧。 宋福坛和蓝河都无语。宋福坛随后补充， 我不是。 啊，好，张国老啊！ 老白狂笑，林龟一脸莫名其妙。 不是，牵着驴，你不是张国老是谁？阿凡提？ 老白拍着大腿， 哎呀，你看好了，这位是城隍奶奶。 林龟一时像被雷劈了一样，这回轮到林龟慌张了，他捂着头， 啊不，我怎么会潜意识觉得城隍奶奶长得和宋福坛一样？难道我早已经被那些 CP 粉腐蚀了？不不不，都是他们给我洗脑。 宋福坛无语，蓝河看着闭目痛心的林龟，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。老白比了个虚的手势， 嘿嘿嘿， 看他整整这小碎嘴。林龟受此打击，整个鬼都蔫了，蹲在殿上，忽见一黑衣八面男子大步走进来，手里捏着一份文书，准确地扔到了岸上。 那好了，本龙找到的。 本龙？这是龙？林龟精神恍惚，但是在意识到自己会把蓝河和宋福坛脑补成一对后，任何事情也无法让他太惊讶了，所以他只是盯着黑龙看了一会儿。多谢，蓝河做了城隍，这家仙也是私器公用，给他打起杂来。蓝河阅读文书时，柳十三就蹲在旁边，掏出了手机，看起蓝河参演的综艺节目。林龟惊了，这阴间，这龙居然还会玩手机看电视，他用的甚至是蓝河做过推广的老年机，难道他居然可以和龙认亲？但是这黑衣男子看起来真的很凶残的样子，林龟又期待又害怕，终究还是忍不住凑上前。 可以和你一起看吗？我也喜欢蓝河。 柳十三缓缓回头，露出一个问号。林龟直面他杀气十足的脸，更害怕了，硬着头皮道， 我生前也是和平哥，你是吗？ 柳十三无语，所以这女的是不是有病啊？还是和刺儿团一样眼神不好？本尊在上头你不看，跟我一起来看屏幕。迄今为止也有那么些粉丝在见到蓝河的鬼魂之后认出来之后呢，表现和林龟可都不一样。虽然莫名其妙，柳十三还是道， 随便。 他不冷不热的，也没认亲的快乐，让林龟都有点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粉了。男粉他也遇到过啊， 哦， 毕竟这个不是人。龙粉他确实不能评判正不正常。节目里蓝河和主持人其他嘉宾聊起来，还说到了网络上关于自己的梗，自己调侃起来了。林龟不禁捧着脸， 蓝河，你离粉丝的生活远一点啊。 蓝河没说话。柳十三恍然大悟， 叶公好龙，难怪都不理正派蓝河，这种粉不喜欢偶像离自己太近 啊。好可爱，我死了。 蓝河继续欲言又止，柳十三不咸不淡的道， 对，你是死了。 林龟没说话，好了，搞定。 将此魂验尸放行。蓝河查好了资料，盖上了城隍印，说道： 走了走了。 老白要把林龟带离，林龟依依不舍地站起来，又看了城隍爷一眼。哎呀，虽然是假的，但是真的好像啊。 我以后还能来吗？现在去哪？几点了？你在他眼里长什么样呢？ 林龟又开始问老白问题了。老白极不耐烦地翻了一个大白眼。哎，等等，蓝河一撩袍子走下来，你想问什么？老白怪笑道： 都城隍亲自给你答疑解惑，哎，你可把握好了。 林龟一看到蓝河的脸就有种眩晕的感觉，他镇定下来，既然都是都城隍答疑，他就认真思考了一下，没问明星相关的问题了，而是问道： 我头七回魂之时，父母能看到我吗？ 人鬼殊途，但只要你的意识够强大，他们能感受到你来过，闻得到你的气味。蓝河顿了顿又道：哎，有缘来世还会再见的，却不一定仍能成为亲人。也许来世你们一个是人，一个成了草木鸟兽，但如此意识相逢。林龟喃喃道： 这样啊。 虽然和想象中不一样，但他感觉到了城隍爷的意思，人鬼殊途，但也有属于阴间的关怀。蓝河冷不丁道：还有，你喜欢我？ 啊，不好吧。 林龟却吓到，惊恐地看着城隍爷。城隍奶奶就在那边，他怎么敢明目张胆的潜规则新鬼说出这种充满暗示的话。老白终于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。蓝河也被林龟的表情逗乐了，问老白：你到底和我的粉丝说什么了？看他害怕成这样。老白说： 哎呀，我说见到神，我就自动看成印象深刻的人的样子。 难怪，这就说得通了。蓝河恍然大悟：你也太贱了吧。灵龟呆滞： 什么意思？ 蓝河轻松地道：意思就是无论谁看到我，我都长这样，我就是蓝河本河呗。灵龟没说话。 不可能，你是城隍爷呀。 灵龟看着宋福坛： 还有他城隍奶奶，还有龙，他也是和平哥，他看到你也没激动。不对，蓝河是无神论者。 他想起了最大的疑点，蓝河压根儿就不信神。 我不是和平哥。 柳十三轻蔑的道： 是 CP 粉，没糖我激动什么？ 蓝河也道：那都是娱乐圈的人设。林龟没说话，他有点晕了。等等，这么说，宋福坛给予肯定。我是宋福坛。林龟彻底傻眼了。 哎呀，走了走了，你偶像送你一程，你也该开心了吧。 老白拽着林龟走。 哎，回头给你科普一下城隍是怎么回事。 不，你现在就说清楚，他怎么会是城隍？城隍奶奶又是怎么回事？别拖我，等一下我还要告白。 林龟尖叫： 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不过已经有城隍奶奶了。 蓝河忍笑和林龟握了握手：一路走好。林龟飙泪，他深深后悔自己知道真相晚了。 我不想走，我还想再看看你。 虽然他搞虚假人设，虽然他好像真的和玄光谈恋爱。 哎，咱们阴间也是招募公务员的，我看你这个履历还不错，不急着投胎，可以考虑去应聘，然后考到京城来。 老白劝说道： 好了，现在真的该走了。 蓝河甚至怀疑这是老白的招人计谋。老白为了招人这么贱呢，还骗我的女友粉。蓝河看着林龟一步一回头的被拉走，感慨道：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